第一课， 一，绘画。 你好。 你好。二，生词。 你好。一，五，八，他，不，大，鱼。 三，韵母。 啊，哦，一，乌，鱼，哎，哎，哦，哦， 啊，哦，一，乌，鱼，I A O O 四声母 波坡摸波的呃乐乐歌科喝 波泼摸波的科呢乐歌科喝七练习一四个声调 一你你你你 好好好好好 一一一一一 五五五五五 八八八八八 他他塔塔他 不不不不不 哒哒哒哒哒 鱼鱼鱼鱼鱼 二电音 波坡坝 啊 的 科 地 屁 摸托母福呢乐女旅 格可该开倒逃斗透 勾高改改搞考一淤